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三8點到9點，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係主持人尤里亞。今日咧，我哋講一個議題都我哋好關心，就係核能嗰樣嘢啦。我身邊其實香港圍住都有幾個核能嘅廠圍住我哋啦，甚至我哋咧福島啊、切爾諾貝爾嘅事咧，其實都係歷歷在目嘅。不過咧，我哋今日咧想了解更加多，其實核能對我哋香港生活或者我哋深遠有幾多影響咧？請嚟一位有研究嘅人，就係香港核能輻射研究會成員陳文燕 Hester。介紹自己先。 你好，大家好。我是香港核能輻射研究會的成員陳文燕 Hester 啦。咁我哋個會咧，其實都係喺福島核災，即係7年前啦。核災之後，咁我哋其實最早成立嘅就係、其實一位過咗世嘅老師，叫文思維。係 啦。 咁佢其實係即係當年啦，80年代嘅時候，其實反大亞灣成立興建的時候咧，佢都已經係 即係零 係好活躍嘅啦，已經係咁，但係就即係沉寂咗好耐啦，成個香港嘅反核運動。咁後嚟3.11之後，即係發覺福島又嚟一單啦，咁佢覺得唔得啦，咁就於是就的起心肝就成立咗呢個研究會，咁就即係同一啲朋友啊，同埋 分享啊市民 係啦係啦， 理解到核能對我哋生活都影響真係好大啦。 係啊係，即係做一啲教育嘅工作，希望大家了解多啲，認識多啲。 咁啊，先講下啦，嗱，第一幅圖啦。幅圖就講大亞灣呢樣嘢好緊要啦。其實大亞灣咧歷歷在目嘅啫。當然而家後生咧，90年代可能未必知道，但以前嗰個年代，譬如80後啊，或者即係70後咧，都會知道大亞灣咧。其實香港當年都好多人去即係反對啦，出嚟就示威啦，100萬人啊嘛，係咪？ 係啊。 咁你講下呢件事啊，俾大家聽下。 係啊，即係當年咧，其實即係個要講歷史就會講好耐嘅，但係簡單嚟講就係、都係同即係中英談判有關嘅，其實都係一啲政治啊、經濟背後好多考量，即係唔係純粹話係能源夠唔夠電用嘅問題。咁但係咧，當年咧特別係86年切爾諾貝爾核災發生就震驚全球啦。咁香港其實係有成100幾萬人係聯署簽名係反對大亞灣呢個興建。 因為大亞灣距離100米左啫嘛，係咪？ 唔係100米，其實離尖沙咀啦，即係市中心嚟講咧就50公里。咁但係譬如你九龍啊呢啲其實係40多公里嘅，真係好近。你譬如你開個車嘅車速都唔止啦，一小時你都50、60公里都閒閒地，咁所以其實係非常之近啦。咁當年其實係呢個100萬人聯署都可以話係破紀錄添嘅，即係到而家嚟講都未有即係邊件事嘅聯署係即係有 人去關注， 係啊，即係特別以前特別係即係唔係話有上網聯署喎，即係真係落街站啊簽名啊咁樣嘅。 所以就咧，其實大家應該留意翻啦，點解當年會咁多人咁關注咧？就知道咧啊，切爾諾貝爾呢件事，不如又講下我睇下一幅圖係啲咩先。好啦，呢幅圖就講下啦。廣東省有36座喎，點解咁多人去起呢樣嘢咧？你其實都好清楚，點解會咁多嘅？人咧當然係一啲有權力嘅人先可以起到，因為相當投資大噶嘛。 係啊，咁其實呢個就係、簡單嚟講就係廣東省就計劃會有越嚟越多嘅核電廠啦。大家見到咁最近香港就已經有大亞灣啦。咁大亞灣同嶺澳啦，大家見到即係右下角其實都係一個核電廠嚟嘅啫。咁已經有6個反應堆。咁但係咧，除此之外啦，大家見到左下角咧，咁咧陽江核電廠咧，其實就係陸續投產㗎啦。咁佢個目標都係會建成全球前幾大嘅核電廠嚟嘅。咁即係運作緊㗎啦。咁香港再即係離呢個陽江又近少少，大概有100幾公里咧，就有個叫台山核電廠。 冇錯，呢、這個大家最驚 啊！係啦，咁呢個就擺翻喺最尾先講佢嘅嚴重性，咁就大家要真係要密切留意住㗎啦。 冇錯，佢話今年投產啊嘛，咁真係唔知啦，就真係好大影響啦。 係啊，非常，而且係即係未用過嘅一個新 model 嚟嘅，係啦。咁跟住此外啦，其實係大家見到，即係唔淨止係沿海嘅會有核電廠啦。咁計劃裏邊咧，其實你見到廣東省內陸嘅啲地區咧，其實都會有核電廠，甚至係即係可能會有啲核電廠係好近呢個東江水源頭添嘅。咁就當然係計劃中啦。咁但係點解會咁多計劃咧？其實如果大家睇唔淨止係睇廣東省啦，全中國啦，其實係一個 一個核電大躍進好犀利嘅一個國家，其實全世界其他嘅一啲，譬如美國啊、法國啊、英國啊呢啲以前嘅核能大國嚟講咧，其實都已經係 陸續停產啦。 依陸續停產，甚至好少有新嘅核電廠會即係會起，係啦。但係偏偏中國咧就係、是、3.1 之後咧都仲係越嚟越多計劃中，甚至係落成嘅核電廠。 一定有原因㗎，起有咩好處咧？呢種核能對喺資源上有咩幫助呢？因為佢唔係再生能源嚟㗎嘛。 係一定唔係再生能源㗎啦，因為佢用嘅即係佢要由一啲叫做佢主要原料叫 uranium 啦，咁其實都係要採礦嘅，咁你都係越用越少，一定唔係再生能源。咁而且譬如一核災就一定係污染啦，一定係造成污染，甚至係無家可歸啦，好多人即係冇咗個鄉下可以翻啦。咁跟住即係除此之外，仲有個其實即係如果要講核能嘅一個。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大家在今時今日未必會想到的，但是一個長遠的問題就是核廢料的問題。核廢料的問題呢就是因為那些怎麼說呢，核電去發電所產生的一些有害的放射性物質，是其實用任何的方法都 不能夠消滅 它，只能夠靠它自己隨著時間去減少。 但是時間很長， 時間就非常長。譬如其中一種叫做 plutonium 的一種好毒的原料，其實它都是當年 投放在長期的原子彈的一個主要原料來的。它的所謂半衰期，即是它消失一半的時間是有成24000年那麼多。 哇，很 久，即是很粗略地計，起碼要成200000多年它才消失，基本上消失了。 人都可能消失了，到時是不是已經 即不知道有沒有人類的，其實是因為人類的歷史其實講真都是萬幾年上下5000年，即是有特別有人類文明的歷史更加少了。但是我們今時今日用核電所謂享受核電帶來的所謂好處啦，其實都是不夠100年的核電歷史，但是我們遺留給我們子孫後代的這些核廢料解決不到的就24000年。 好了，既然這樣了，他那個賺的錢，那個利潤一定很吸引，他才會犧牲這麼多東西都去做。其實為什麼這個利潤是不是真的這麼大呢？ 其實就是一方面就是即係我哋講啦，其實一方面就係會同軍事會有關嘅，因為核電嘅技術同埋核武嘅技術咧，佢特別前期的工序大部分是一樣或者是相似的。核電和核武又可以互相掩藏，即是他們用的技術和技術人員其實培訓那些其實都是相似的。那一個國家他可以說我其實我只不過是發展核電，我不是發展核武，但是其實背後呢就 雙方 很多國家機密啦，我們又不知道。此外就是其實因為你一個利益關係，核電廠的一個投資，你講緊一個個核反應堆，其實都成起碼都講緊係幾百億的一個投資，咁唔會話係一啲中小型嘅公司做到，即係真係國家級嘅或者係一啲跨國嘅大財團啊嗰啲先會做到呢啲投資咯。咁而且佢因為佢技術上唔係話平民百姓能夠掌握到啦，佢一定係壟斷咗呢個技術，即係你有咗呢個核電廠，你就起碼佢運營嘅呢咁多前期啊，運營緊咁多年啊，十幾廿年，你都需要佢嘅技術同佢購買技術啊，購買人才啊嗰啲，咁所以就 即係佢生意啦， 係啦，即係佢就越滾越大啦，可以 係。咁就係控制性就起曬啲即係有權嘅人咯，因為其他人好難參與噶嘛。 係啊，參與唔到，即係個民主性好低嘅一個能源嚟。 好啦，咁我睇下第一張相片啦喎。這個就是講一下當時大亞灣的情況是怎樣的， 這個就是讓大家看看當年大亞灣，剛才說是有成100萬人聯署，其實不止聯署，當時都很多，其實真的 示威遊行過， 示威遊行甚至是一些會搞很多很地區式的一些辯論會啊，或者一些有時有些是譬如大學的教授啊、專家啊，或者是一些很關心環保的人士都會即很接地的，即真的會跟公眾面對面，公眾其實 當年也都是很多問題會提出，大家的互動其實都非常好。 為什麼你又會這麼關注呢？ 為什麼不關注？其實我覺得真的福島核災前是基本上是沒有關注這件事，其實主要都是剛才說的那位文思維老師啦，其實是即係識咗佢之後，睇到佢咁落力、咁投入，咁就其實都會被佢感動咗嘅。咁跟住就即係跟住佢嘅步伐啦，咁又越瞭解得越嚟越多，咁自己又睇越嚟越多書啦，發覺哇，原來呢個議題真係 係大議題啦， 真係好大議題。 同埋好多外國嘅電影其實有拍過呢個議題，即係核電對嗰區 的人啊，或者工作人員嗰種影響都好大嘅。 係啊，係啊，係啊，都好多，係啊，等間都可以介紹一下一啲紀錄片嘅。 好啊，跟住下一張。這個呢，這個地圖是說什麼呢？ 是的，這個呢其實就是想說回呢，因為剛才說我們即香港啦86年的時候就是因為切爾諾貝爾核災那麼即震驚全球這件事， 死了多少人啊，等大家都有概念，這個是死了多少人啊，很多人的喎。 其實是說法呢就真的有些呢就說死了很多，有些就說死了很少，那為什麼呢就突然間慢慢先說，那現在先簡單說回，因為其實可能大家都未必那麼清楚，即譬如切爾諾貝爾在哪裡啊那些，那現在從地理上說一說啦，其實就是即當年蘇聯都還未解體的，那大家看到紅色那個圈啦，其實就是 可以放大一點看看那個圈啦，那個位置 是啦，就是切爾諾貝爾在核電廠的位置，其實它在烏克蘭境內的，但其實它跟白俄羅斯啦和俄羅斯這兩個國家都非常之近，所以這次核災就都很影響到剛才即你說的這三個國家的。 還有呢就之前最近呢就有人去再拍這個地方，其實都是沒在住的嘛，一路空置了很久，荒廢了很久， 是去即是方圆大概三四十公里，其实都是仲是不讓人住，都是禁區啦，其實係 即係影響性幾大，即係隔咗咁多年。係 啊，咁同埋如果有人住的地方都會好慘，等間大家都可以睇到下啲相嘅，下一張可以 了解一下。 係啦，咁呢一張講緊咧，其實都係切 嘅位置係咪啊？ 係啦，切爾諾貝爾核災嘅即係爆發之後嘅十幾年後噶啦，大家都見到十幾年後嗰啲輻射咧都仲係即係越深色就越高啦，而且真係見到黑色嗰一點咧就係切爾諾貝爾即係嗰個位置啦，但係其實係會去到北歐，即係譬如瑞典啊呢個挪威嗰啲其實都仲係有啲好深色嘅地方嘅。咁所以其實係，而且都想講翻啦，因為當年咧就大家都知道蘇聯亦都係一個好守密嘅，即係一個唔公開 共產國家啦， 係啦，共產國家啦，咁即係可以大家參考下嘅。咁當咁嗰陣時一爆發核災嘅時候，其實係佢冇公布，即係冇向國際社會公布啦，亦都冇同佢啲民眾點講嘅。咁邊個國家發現咧，就係遠喺北歐嘅瑞典咧，就突然間測到有啲唔正常嘅輻射，點解咁高嘅？跟住就根據佢嘅來源先，即係咦係咪蘇聯嗰邊有事啊？咁先逼到蘇聯承認咗呢次核災嘅出現嘅啫。 係啦，所以其實所頭先講啦，其實個核災咧死人係好多噶嘛，個數字係好多嘅。咁我哋等下一張睇下啦。 嗱，呢啲相咧就係當時切爾諾貝爾核災，即係喺個核反應堆佢發生爆炸大火嘅時候，即係基本上啲火撲熄咗啦咁嘅時候嘅影嘅一啲相啦，大家見到都係融融爛爛噶啦，係啦，下一張可以。係啦，咁呢度就又係 成個廢墟咁啦。 係啦，近少少啦，成個廢墟。咁其實都係，即係大家唔好見到裏邊其實係都會有人係陸續做緊清理嘅，即係嗰個時期其實都係係啦。 但嗰啲就係可能係 即係死事嚟㗎 啦。佢就要知道咗佢做咗呢樣嘢，即係等於日本福島咧，佢入得去咧，其實都知道要安家費啊，或者點樣樣。係 啊，即係特別係下一張，特別係當年啦，佢因為佢。即係通常核災爆發都係冇預兆噶嘛，咁同埋你講緊百幾年嗰啲防護措施唔係咁足啦，所以第一批入去嘅嗰啲消防員啊或者軍人啊嗰啲其實係 即係 即係唔會係用啲好防護到輻射，係普通嘅防護措施就衝咗入去。咁聽譬如有啲紀錄片講佢哋自己講翻，甚至係徒手即係咁樣會要搬走嗰啲，即係一啲有危險的嘢咁，所以其實係即係呢批人其實都陸續患病啊、死亡嘅，咁但係呢啲記錄係非常之少嘅咯。咁大家見到呢張相亦都係即係當年嘅第即係前嗰幾批衝入去救火救災嘅一啲工人啲影像嚟嘅。 係。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咯喎。呢啲係啲紀錄片或者電影啊， 係 咪？ 係啦，呢個就紀錄片。咁大家其實可以建議大家都上 YouTube， 其實search 呢個犧牲The Sacrifice， 咁就會揾到嘅呢個紀錄片噶啦。咁佢正正就係講我頭先就話嗰啲即係前嗰幾批衝入去救災嗰啲消防員啊、軍人。咁佢就係、是其實係就佢個攝影師其實應該紀錄片導演啦，咁佢就係、是有幾個軍人啦，其實就陸續訪問，即係採訪住佢哋嘅，咁就可能兩三年又訪問一次咁樣啦。咁發覺其實每隔兩三年咧都又少一個人，又少一個人，咁就即係陸續都患病，到最後咁最尾啊主角都死埋咁樣，其實都係非常之 sad 嘅故事咯。咁同埋佢哋不停咁樣即係訪問不停咁。 重複的，就是話其實冇人忘，即係冇人記得佢哋已經係被遺忘，被國家或者人民其實都唔記得咗佢哋噶啦。係咁，大家可以即係好建議大家睇，一短片嚟嘅。係 啦，冇錯，大家去睇瞭解一下啦嚇，上網都睇到嘅。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咯喎。 係啦，咁呢張咧講緊嘅咧就係其實除咗嗰個融融爛爛嘅嗰、那個。核 廢墟之外， 即核電廠啦。其實因為佢嘅輻射層，佢火災即燒咗好耐啦。咁其實都會即係方圓成三四十公里，其實都係好高輻射嘅污染嘅。咁所以佢附近一啲村莊啊、住人嘅地方咧，其實已經撤退曬㗎啦。咁所以大家見到咁，但係有一啲其實仲即有啲邊緣地帶啦，或者係佢又未到撤離嘅地嘅水平啦。咁佢就會有好多一啲。除污啊、救災，即係除污嘅工人啦，去陸續咁樣去嘗試係去清走嗰啲輻射。咁大家見到，譬如有一啲唔知鏟泥車定咩，即係嘗試鏟走一啲有輻射嘅泥土啊之類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因為佢其實個面嗰、那個受污染嘅土地面積非常之大啊。咁其實根據其中一個數字統計咧，其實前前後後即係到。因為是86年嘅核災，而家都30多年啦。咁其實呢咁多年嚟，其實有成係60多萬人嘅呢啲除污嘅工人去做呢啲咁嘅清理工作。咁而且佢哋嘅即係患病嘅數字都唔低，亦都唔正常噶咯。咁但係亦都真係陸續被人遺忘嘅一群人嚟。 即係少咗人探討啦呢樣嘢，係咪？好啦，我哋下一張咯喎。 係啦。呢張咧，呢張講緊咩咧？其實如果大家切爾諾貝爾核災啦，1986年嘅4月26日，咁幾日後咧就勞動節，咁共產國家嘅勞動節，勞動人民嘅大節日啦。咁頭先 忘記咗記錄嗰班人。係 啦，咁就點講好咧？咁就因為有個咁大嘅節慶啦，咁而且蘇聯嗰時係禁住呢件事噶嘛，對國內嘅人。咁但係每逢勞動節，其實佢每年都有大遊行嘅，咁幾乎就係烏克蘭嘅首都啦。咁所以佢發生核災之後，就係冇取消到呢啲遊行啦，亦都冇同民眾講呢件事。咁所以啲民眾就核災後幾日就照遊行。咁但係嗰時嘅空氣嘅輻射嘅污染其實係唔低咯，因為你諗下去到瑞典都測到你嘅，咁你何況你自己國家嘅首都啫嘛？咁但係呢啲人就係照樣去遊行啊，咁所以就係即係點講好咧？你見到嗰種即係國家好刻意去隱瞞一件事嘅時候，其實係反而係 嘢粉飾咗， 係啊，即係好多受害者，但係佢當時係唔知嘅咯，會係係。 好，咁我哋下一張好緊要啦，你要知道一下啦。 係啦，啊呢張真係非常之緊要啦， 真 係 唔係講笑。 係啦，咁呢個就其實都同我哋真係息息相關嘅。咁係啦，大家睇到呢、這個cesium係咩咧？其實就係放射性嘅 cesium 啦，即係鈉啦，就係核災之後嘅好主要、非常之主要嘅一種輻射嘅污染嚟嘅。咁我哋成日評估一個地方或者啲食物嘅輻射水平高唔高，其實都係呢種食物都係一個標準嚟嘅。咁但係喺當年次諾貝爾核災之後咧，其實係未即係啱啱發生嘅時候，未對呢種輻射物質有一啲比較 多 啲嘅認識，係啦。咁但係因為核災之後啦，咁跟住就特別當地啦，就發覺係有啲兒童嘅先天性心臟病啊，或者係早期即係10多歲嘅細路點解？即係又係有個心臟咁快有問題嘅咧，或者即係有人中風嘅喎啲細路，咁明明呢啲係真係年紀大嘅人先會發生噶嘛，咁於是就當地咧就係高美爾嘅一個科學研究所嘅一個 director 嚟，其實即係做到好高職位，咁有個叫做 Yuri Bandyovsky 嘅一個教授啦，或者學者啦，咁佢就做研究，咁就係、是、而且加上佢老婆咧又係一個兒童嘅心臟病嘅專家嚟嘅，咁於是就。即係大家個數據咧就可以互相去配合到，咁就發覺，咦原來就係輻射呢種放射性嘅 cesium 吸入身體之後咧，就會導致呢、這個引發呢個心肌症嘅出現。咁點解咧？因為這個 cesium 嘅呢個性質咧就非常之似我哋嘅人體所需嘅微量元素叫 potassium， 即係鈉呢種元素。咁鈉咧就係、是天然存在㗎啦，但 cesium 放射性嘅 cesium 係唔即係天然不存在，是人類有核能之後才弄出來的。 我們排不排到出來的呢身體？ 它其實就是會 排出嚟嘅時間會比較耐啲嘅， 嗯， 而且係，但係就因為人體吸入咗 cesium 之後，因為 cesium 似鈉啊嘛個性質，咁我哋身體就以為佢係鈉， 就吸咗佢啦。 係啦，咁就佢入咗我哋身體嘅路徑就好似鈉所游走嘅路徑啦。咁， 嗯， 包括我哋心臟，因為心臟嘅肌肉啦，即係佢不停跳啊嘛，咁佢要嘅，嗯，需要嘅鈉其實都多嘅，咁佢咪其中一個聚集嘅部分，咪即係個 cesium 咪集中咗喺個心臟度，咪不停咁樣放射我哋心臟附近的啲細胞，咁令到心臟的損害就加速咗啦。 咁，嗯，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咯。 係啦，咁呢個都係即係頭先見到啦， 真 係啦，紀錄片就係會 呢首歌點樣發生過喺佢身上。 係啊，即係就係話啲細路佢自己都會講翻，即係好細個十零歲就突然間心臟病，或者係中風，或者係即係唔能夠跑跑滴滴嗰啲噶啦，即係一跑就喘氣啊嗰啲。咁，嗯，呢個紀錄片就係從呢啲細路仔出發去揾翻，咦點解會有呢啲問題咧？咁都有頭先嗰位Bender Yuryovsky 嘅嗰位科學家出現嘅。咁，嗯，但係再之後咧，亦都會有一啲。點解會變咗爭議呢？就是原來佢哋嘅即係呢啲當地嘅科學家對即係核災嘅一啲研究啦，其實係好受政府打壓嘅， 嗯。 即係包括頭先嗰位Bender Yuryovsky咧，其實都係佢即係公布咗佢呢個研究結果之後咧，就被當即係國家當局就用一個莫須有嘅罪名，就係捉咗佢坐監嘅。咁後嚟就幾年後就放翻佢出嚟啦，咁但係就放翻佢出嚟都唔能夠再點樣做研究，即係都係好受即係監控啊嗰啲，咁而家都係流亡法國嘅呢個，即係呢個科學家係，咁，嗯，所以就係即係當地做嘅研究都唔係咁容易嘅，係啦。 好，咁下嚟下一張睇下啦。 係啦，咁下一張圖其實都係類似啦，都係講緊都係烏克蘭嘅一間中學裏邊嘅一啲學生啦，佢可以上體育課嘅情況嘅，咁，嗯，大家見到嗰個基本乜乜咧，就係呢157人咧，就係正常可以參加，即係全國可以做嘅運動，佢都可以做。咁但係譬如準備咧，就起碼有成380多人咧，嗯，其實係一啲劇烈嘅運動咧，都已經唔可以，已經唔適合㗎啦。咁，嗯，而且再睇到特別90人啊，嗯，或者係免除嗰啲就其實基本上都唔使做㗎啦。咁但係你見到一間學校裏邊，即係可能都唔夠600人，咁但係都有成400多人，即係成三分二嘅細路其實唔可以劇烈運動，咁其實係。嗯，即係對細路嘅傷害係非常之大嘅咯， 好，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啦喎。 咁呢本書就係講翻，就係話當地嘅科學家其實都係 咪？ 啊，唔係呢本， 唔係呢本， 係啊。但係大家可以大家可以即係上網見到個名，其實佢網上都可以 download 到嘅，即係有興趣。但係佢真係一本科學研究嚟，即係好多科學圖表啊嗰啲。咁但係簡單嚟講，就係當地嘅即係嗰三個國家啦。頭先講到有影響嘅嗰三個國家嘅一啲其實都係喺佢當 文獻嘅做。 係啦，即係根據好多嘅幾百份嘅文獻去歸納整理出嚟，就係推算出其實切爾諾貝爾核災其實係至今為止係死咗係超過100萬人嘅啦，即係佢哋一個推論啦。咁當然冇可能 exactly 計到，即係呢個死亡係咪真係絕對係有關？咁但係佢哋真係根據好多份文獻就做出呢個推論。咁其實係。即係一啲都唔少啦，100萬人係啦。咁，但係頭先都話，咦點解會有爭議咧？即係核電爭議係點咧？就係原來一啲國際嘅權威機構啦，即係如果你話權威機構，你會諗起啲咩？即係同健康有關或者咩？ 世衛咯， 係咯，世衛咯，即係類似啦，世衛啦、WHO 啦呢啲機構咧，就佢對切爾諾貝爾核災嘅定論咧係竟然係淨係死咗40多人，即係就係話。當時救災即係衝入去，頭先我哋睇到衝入去救災第一批嗰啲救火嘅嗰啲，即係即時死嗰啲，佢就係坑嗰啲嘅啫。即係就算 慢性死佢就唔計啦。 係啦，即係就算你係當時係去救災，但係可能即係可能幾年後先死嗰啲都唔坑噶啦，已經係。哇！咁但係點解會咁嘅咧？係啦，可以下一張。 好。 係啦。咁點解會咁咧？原來就係呢個其實都唔係秘密嚟噶啦，就係但係就即係。我哋次次去講反核都要講呢張圖啦，就係即係點解世衛，譬如世衛啦，明明係應該係要為我哋人類健康負責嘅， 係啦，把關啦叫做 嘅一個聯合國嘅咁重要嘅機構，都咦點解會即係爭咁遠嘅咧？啲核災數據咁原來咧就喺世衛，我哋叫上面啦，其實咧仲有一個。又是聯合國的機構，咁佢就更加勁啲嘅 power 更加大嘅，咁就叫做呢個 IAEA，就係國際原子能機構。咁佢都係1953年成立啦。咁佢成立 的宗旨呢，其實到到今時今日都一直都是的，就是說要推動核能的和平發展。那核能的和平發展是什麼呢？就是推動核電的發展咯。是啦，那所以其實簡單來說，這個IAEA 的宗旨就是要推動核電的發展，即例如一些譬如沒有核電的國家，他就會可以請 IAEA 來去跟他評估一下適不適合發展核電，或者 IAEA 會跟他即聯繫一些有核能的一個技術的國家，跟他即好像扯頭一樣，即會跟他去有一個平台讓他發展核電。 好了，既然這麼多次意外發生了，那為什麼他還要覺得發展核能是即這個世界趨勢的需要呢？ 就是頭先講嘅一啲係即係金錢利益嘅關係啦，同埋就係核武啦。因為譬如你講緊IAEA， 其實佢當時成立嘅背景就係1953年，就係、是美國當時嘅總統啦，就係、是、艾森豪威爾，就喺聯合國嘅一個大會就叫做 Atom for Peace， 就係、是、即係推動我哋美國，就係係啦，佢就唔係原子彈，即係佢，但係美國大家知道1950年代美國同蘇聯係個原子彈嘅核試爆係冚冚聲咁啊背後，但係佢同時又喺聯合國就要 Atom for Peace 喎，咁呢個 peace 係咩？就係即係我同時就喺度核試爆，但 係 同時又我要推動核電，所謂有 for peace 又要推動核電嘅發展，咁於是就成立咗呢個 IAEA。咁其實 IAEA 佢另外一個功能就係除咗推動核電發展，亦都係去即係去監控一啲國家有冇即係違規發展核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其實有啲國家當然係唔可以擁有核武啦，但係已經擁有嘅核武嘅大國中英美法俄啦，又係其實都係聯合國安理會嗰五個成員啦，即係好有否決權嘅一個權力啦。 即 係 佢嘅矛盾啦，又係佢，但係佢又係佢阿爸又 係啦，咁佢同時又係核武的大國啦，即係當年核武即係試爆係試到冚冚聲嘅啦，全球2000幾個核試，咁但係同時亦都係核電的大國啦，中英美法俄啦，講到咁，所以其實你話核電同核武真係完全息息相關啦。咁但係講翻嚟，咁佢哋同世衛呢啲係咩關係呢？就係佢哋原來喺上世紀50年代已經係同聯合國嘅6個機構咧就簽訂咗協議，包括世衛在內啦，就係、是、未得對方同意下咧，就唔可以進行任何同輻射有關嘅一個健康嘅研究或者報告嘅呢個協議嘅。咁即係簡單嚟講，譬如世衛想做一個關於切爾諾貝爾核災對人嘅有咩影響，咁要得到呢個 IAEA 同意先得。係啦，咁但係 IAEA 嘅宗旨咧，又係要推動核電嘅發展，咁佢即係好利益衝突啦。其實呢件事， 冇錯。 咁同埋就真係發生過嘅，因為切爾諾貝爾核災嘅10年後啦，1995、1996年啦，咁世衛咧就真係喺全球召開咗一個國際會議，就係、是、要一啲即係唔各地嘅科學家咧，就係、是、發表佢嘅研究報告，就係、是、到底切爾諾貝爾核災對當地嘅人啊、生態啊、環境啊，即係有各方面嘅影響，咁就喺嗰個會議度好多報告係做到出嚟嘅。咁但係嗰個報告，即係嗰次會議，咁呢啲報告到底個結論係咩，或者係一啲即係啲數據或者咩咧？我哋係完全睇唔到喎。點解咧？就係、是、IAEA 就用咗50年代嘅呢一條條例去禁止世衛發表佢1995年嘅嗰啲嗰個大會嘅一啲報告咯。咁嗰啲報告就仲封塵喺世衛嘅總部嘅。咁就係咁啦，咁所以就係如果核災真係冇乜事嘅話，咁點解唔俾人公佈啫？咁大家都可以去發問 啦，冇錯。好，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啦。 係啦，咁就講翻近啲啦，即係頭先切爾諾貝爾， 好似 係啦，好似好遠咁樣。 香港人好中去日本旅行啦，係咪？ 冇錯，咁但係其實福島核災都係7年前，其實真係唔遠嘅。 係同大家睇到個威力幾犀利啦，幾分鐘之內。產定咗啦，啲水係咪已經冇水定？ 真係水產定， 跟住咧， 係啊，咁北島核災係啦，咁但係到到今時今日，大家又好似比較少去再，即係大家越嚟越中意去日本啦，已經即係日本嘢又平啦，即係啲日元又越嚟越平啦， 食又多啦， 係啦，又好食啦啲嘢，係啦，咁即係大家淡忘咗，即係當年其實。即係7年前，其實又真係好擔心嘅，即 係 乜嘢都唔敢食，即係見到日本嘢都唔敢買噶嘛。 同埋啲魚又我哋下都驚噶嘛，係咪？ 係啊，咁到底食唔食得咧？7年後咁，其實又唔係真係好遠啫喎。咁但係點解又忘記得咁快咧？ 同埋啲講咧，即係啲人都講啊，其實都唔敢去住咁喺10年內，但 都不是喎，真係日本政府有猛宣傳啊，佢嘅食物安全啊，佢嘅旅行要去啊，要振興日本經濟啊，係咪？ 因為日本香港其實是入口日本食物的全球第一嘅國家咯。跟住就日本大概四分一嘅食物咧，即係佢出口嘅食物咧，其實都嚟曬香港嘅。咁即係香港人係最支持日本嘅啦。 第二樣嘢就係咧，最近又話放鬆咗條例，又話可以再有問題嘅地方都送埋過嚟香港嘛，即係日本其他島。 佢可能仲商議緊啦，因為之前 可能話睇唔到咩影響嘛咁樣。 係啊，因為日本嗰個外相咧，其實即係之前大概二三月份就嚟咗香港訪問，咁就又同阿林鄭月娥就可能商量到底係咪繼續放寬入口嘅嗰啲食物咧。 咁我哋可以嗱下一次翻嚟再講多呢樣嘢，因為點解咧？原來食物咧真係同我哋好關，我哋未必去旅行都好。佢啲食物咧食咁多嘅時候，其實我哋知唔知道消費者點做咧？同埋嗰啲食物其實經過啲日本專家研究嘅時候，係點去減低輻射？我哋翻嚟轉頭再講啊。 嗯， 好。好啦，到咗呢個時候咧，又到咗月餅嘅季節啦。咁我哋嘅即係嘉倫金月咧，就係推出咗五年噶啦，就係有口皆碑嘅。嗱，我哋呢個八粒裝嘅兩款嘉倫金月，無論係奶黃金月啦，還是流沙奶黃金月咧，都係賣288蚊。嗰個特價，你而家買月餅券咧，去到某段時間咧，都係208蚊。為咗慶祝五週年咧，有驚天地一比十嘅貢獻，就係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一包，會買三盒咧就送呢一個啦，大江南北嘅桂花鹽水雞。會買五盒月餅就送呢個大煮系列，舊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噶啦，係非常受歡迎。呢一個包汁會海參，唔係普通海參，係遼參嘅，有釘咁大條嘅遼參。花椒北菇鵝掌，我哋嘅食品工場研製已久，原隻脆皮 BB 豬，每買十盒月餅送一隻呢只豬，仲係咧你指定嘅時間送去。喂，不過你要預早 book 時間，呢、這個基本上係限量版嚟嘅。呢幾樣咧，我哋都係預備咧，你哋攞嚟過節嘅。你請老豆老母，或者親家，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飯。是不是很有排場呢？